千皮兽，作者格林童话。 千皮兽。从前有个国王，他的妻子长着一头金发，她的美貌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。可不幸的是，她病倒了，而且很快就要死了。他将国王叫到跟前说："如果你想在我死后再娶，答应我，一定要娶一个和我一样美、一样有一头金头发的女人。"国王答应了，王后便闭上眼睛死了。国王难过了很长时间，根本无心再娶。最后，他的大臣们说："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国王一定要再娶一个，我们也好有个皇后。"于是向四面八方派出使者，寻找和已故皇后一样美丽的姑娘。可是全国都找遍了，却没有找到。偶尔找到一个漂亮的，有没有皇后那样的金发，使者们只好空手而归。国王有个女儿，长得和女性一模一样，而且也是一头金发。她一天天长大了，国王看着她，觉得她无处不似已故的妻子。因而对他产生了强烈的爱，他对大臣们说："我要娶我女儿，她就是我的前妻的再现，我再也找不到有谁更像她了。"大臣们大惊失色地说："上帝是禁止父亲娶女儿的，犯这样的罪不会有好结果，而且整个国家都会遭殃的。"公主得知父亲的打算后更是震惊，可她希望父亲能改变主意，于是她对父亲说："在我答应你的要求之前，我必须得到三件衣服，一件像太阳那样金光闪耀，一件像月亮那样银光四溢，一件像星星那样明亮闪烁。除此以外，我还有一件斗篷，必须用上千种不同动物的皮毛缝制的。你国度里的每一种动物都必须献上一根皮毛。"公主想，这些都是不可能办到的，这样就可以让父亲改变主意了。然而国王没有放弃，他吩咐手艺最巧的姑娘织那三件衣服，一件像太阳般闪耀，一件像月亮般流盈，一件像星星般璀璨。他还吩咐最优秀的猎人去捕捉每一只动物，然后取其皮毛缝制成千皮兽斗篷。等一切准备停当，国王叫人在公主面前展开斗篷，说："我们明天就举行婚礼。"公主一看没法让父亲回心转意，便决定远走他乡。晚上当人们都熟睡之后，公主从珠宝盒里取出一个金戒指、一个金纺轮和一个金线轴，然后将阳光、月亮和星星三件衣服等物装进了一个小夹子，用烟灰将手脚和脸涂得黑黑的，披上千兽皮斗篷就出发了。他听天由命地走了一整夜，来到了一座大森林里。他累极了，便爬进一个树洞睡着了。太阳出来了，公主还没醒。中午了，他仍熟睡着。这森林是一个国王的。那天他刚巧出来打猎，猎狗跑到洞口嗅了嗅，然后围着树汪汪直叫。国王对跟他来的猎手说："去看看是什么野兽躲在那儿。"猎人去了之后回来说："有头奇怪的动物在树洞里睡觉，身上的皮是上千种兽皮拼起来的，我们以前还从没见过这种动物呢。"国王于是说："试试能不能活捉，如果能就捆好让我带回皇宫去。"猎手抓住了公主，姑娘惊恐万状地喊道："我是个被父母遗弃的可怜的孩子，可怜可怜我，带我走吧。"猎手说："千皮兽，我看你在厨房里帮着扫扫炉灰还行，跟我来吧。"他们让公主上了马车，把她带回了王宫，指着楼梯底下的一件不透光的衣帽间对她说："毛家伙，你住在这儿吧。"从此公主被派到厨房扛柴火、挑水、扫炉膛灰、拔鸭毛、剪菜、掏炉膛，干各种又脏又累的活儿。千皮兽在那里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悲惨的生活。啊，美丽的公主，你现在都成什么模样了？然而有一天宫里开宴会，公主对厨师说："能让我上楼看一看吗？只是在门外看看。"去吧，厨师说，不过过半个小时你得回来掏炉膛灰。公主拿起油灯回到自己的那间斗室，脱下毛斗篷，洗净脸上和手上的烟灰，她的美貌立刻大放光彩。她打开小夹子，拿出那件金光灿烂的衣服穿上，走进宴会大厅。人们纷纷给她让路，尽管没人认识她，可她都觉得她有公主的气派。国王走过来伸手邀请她跳舞，心想："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美丽的人呢。"一曲终了时，公主向国王行了个屈膝礼。等国王抬头再看，公主已不知去向。他招来站在门口的卫兵问，可谁都没说见过。公主跑回了那间斗室，迅速脱下衣服，把脸和手脚同时涂上了烟灰，穿上毛斗篷来厨房扫炉灰。 先给国王做了一碗汤，我要上楼去看看。当心别把头发之类的脏东西掉进汤里，否则我罚你挨饿。厨师走了，千皮兽为国王做了一碗面包汤，这是他做的最好的一种，然后将他带来的金戒指放到汤里。国王跳完舞，叫人把汤送去。他很爱喝那种汤，似乎从前没有喝过这么味道好的汤。喝到最后，他发现那只金戒指，他简直不敢相信。他命人去招厨师，厨师一听见国王召见，吓得对千皮兽说：“准是你把头发掉进汤里了，如果真是，我非狠狠揍你一顿不可。”他来到国王面前，国王问他汤是谁做的，厨师说：“我做的。”国王又说：“不对，汤的味道比以前好多了，而且做法不同。”厨师回答说：“我承认汤不是我做的，是那个毛家伙做的。”国王说：“叫他来。”千皮兽来到国王面前，国王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“我是个没有父母的可怜姑娘。”国王又问：“你在我宫里有什么用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我的作用就是让人踢打。”国王接着问：“他们的戒指哪里来的？”“我不知道什么金戒指。”国王一看什么都问不出来了，只好让他回去了。不久，国王又举行舞会，千皮兽像前一次那样请求厨师让他上楼看热闹。厨师说：“去吧，不过过半个小时你得回来做国王最爱喝的那种汤。”他答应回到房间，迅速洗净烟灰，换上那件略光流淌般的衣服，像公主那样走进了舞会厅。国王迎上前来，很高兴又见到他。因为舞乐响起，他在一起跳啊跳，等乐曲终了时，他又迅速消失了，快得连国王自己都没看清他去了哪里。公主连跑带跳的跳进自己房间，将自己又变成了模糊的动物，跑回厨房准备汤去了。等厨师上楼看热闹的时候，他悄悄地将金纺轮放进了汤里。仆人将汤端给国王，他还是像上次那样爱喝。他招来厨师，他承认汤是千皮兽做的。国王又叫人把他招来，可他的回答和上次一样，并且说他根本不知道金纺轮的事。当国王再次举行舞会，一切如前面两次那样发生了。厨师问：“毛家伙，你准是个巫婆。你总是往汤里放点什么，使国王格外爱喝你做的汤，不爱喝我做的。”可由于他的苦苦请求，厨师还是答应让他上楼看，但必须在指定时间内返回。这次，公主穿上了那件星光闪亮的衣服来到了大厅。国王又走上前和她跳舞，心想她这样更加漂亮了，并趁她不注意的时候，往她的手上套了个戒指。国王命令延长舞曲。所以当乐曲结束时，规定的时间已经超过了。国王想抓住公主的手，可是她挣脱了，迅速穿过人群不见了。她来不及脱下华丽的服装，只是草草地披上了兽毛斗篷。匆忙中，她也没顾及把各个部位都仔细抹黑，竟然有个指头露图了。她急忙回到厨房给国王做汤，并且趁厨师不在的时候将金线轴放在了汤里。当国王发现里面的金线轴时，马上招来了铅笔手，发现了那只没有涂黑的白皙的手指，并且看到了自己在跳舞时给他套上的戒指。他紧紧抓住这只手，公主想挣脱，斗篷开了一条缝，衣服上的星光立刻露了出来。国王抓住斗篷一拽，公主那金色的秀发顿时大放光彩。她站在那儿亭亭玉立，再也无法躲藏了。等她洗净烟黑，那份美更是无与伦比的。国王说：“你就是我亲爱的新娘，请别再离开我。”他们当时就举行了婚礼，并幸福的生活着，一直到 千皮兽完。公众所有的，如果你想取得更多资讯或加入义工行列，请点阅 libriVox.org 网站。